汉书卷九十九中，王莽传第六十九中。始建国元年正月朔，莽率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玺服，赏太皇太后，顺服命去汉号焉。初，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为皇后，本生四男，与霍、安、林。二子前诸死，安颇恍惚，乃以林为皇太子，安为新家婢，封余子六人，迁为公龙公，寿为公明公，即为公成公，宗为公崇公，世为公昭公，立为公助公，大赦天下。莽乃策命孺子曰：“子耳婴，昔皇天佑乃太祖，立世十二，享国210载，立数载于愚公，师不云乎？侯服于周，天命米长，封尔为定安公，永为新士宾，呜呼！敬天之修，往见乃位，无废于命。”又曰：“其以平原、安德、踏阴、革、重丘，凡户万，地方百里，为定安公国，礼汉祖宗之庙于其国，与周后并，行其征朔服色，世世以示其祖宗，永以命德茂功，享历代之祀焉。以孝平皇后为定安太后。”独册毕，莽视执孺子首，流涕须膝曰：“昔周公摄位，终得父子明毕，今于独破皇天威命，不得如意，哀叹良久。”中父将孺子下殿，北面而称臣，百僚陪位，莫不感动。又按金贵，辅臣皆封拜，以太傅、左辅、骠骑将军安阳侯王顺为太师，封安新公。大司徒旧德侯平晏为太傅，旧新公。少阿西河、京兆尹洪修侯刘歆为国师，加新公。广汉子同哀章为国将，美新公，是为四府，为上公。太保后成城阳侯真韩为大司马，成新公。披晋侯王寻为大司徒，张新公。步兵将军成都侯王毅为大司空，龙心公，是为三公。大阿右弼大司空，魏将军广阳侯真封为更始将军，广心公。京兆王歆为魏将军，奉心公。轻车将军成武侯孙建为立国将军，成新公。京兆王胜为前将军，重新公，是为四将，凡十一公。王兴者故城门令史，王胜者卖饼。莽按福命求得此姓名十余人，两人容貌应卜相，竟从布衣登用，以示神焉。于皆拜为郎。是日封拜卿大夫、侍中、尚书官凡数百人，朱留为郡守，皆喜为谏大夫。改明光宫为定安馆，定安太后居之。 已故大鸿胪府为定安宫地，皆至门卫使者兼领，赤阿乳母不得逾语，常在四壁中，至于长大不能明六处，后莽以女孙与子弃之。莽策群思曰：遂行思宿，东岳太师点至时雨，清辉登平，考景以轨，荧惑思至，南岳太傅点至时玉，赤辉宋平，考生以律，太白思爱，西岳国师点至时阳，白辉相平，考量以全，陈兴思谋，北岳国将点至时寒，玄辉和平，考星已漏，月行远古左，司马点至武应，考方法举，主司天文，亲若昊天，敬受民时，历赖农事，以丰年谷，日得元公佑，司徒点至文瑞，考元和归，主司人道，武教士父，率民呈上，宣美风俗，五品乃训。斗平元心中，司空点至戊图，考夺以绳，主司地理，平治水土，长名山川，种植鸟兽，繁茂草木，各策命以其职，如典告之文。至大司马司允、大司徒司直、大司空司若，位皆孤卿，更名大司农曰西河，后更为纳言，大理曰作事，太常曰至宗，大鸿胪曰典乐，少府曰公公，水衡都尉曰鱼鱼，与三公司卿凡九卿，分属三公，每一卿至大夫三人，一大夫至元氏三人，凡27大夫，81元氏，分主中都官诸职，更名光禄勋曰司中，太仆曰太御，卫尉曰太尉，执金玉曰奋武，中尉曰军政，又至大坠官，主剩余服御物，后又点兵制，位阶上卿，号曰六剑，改郡太守曰太尹，都尉曰太尉，县令长曰宰，御史曰执法，公车司马曰王禄四门，长乐宫曰长乐市，未央宫曰寿城市，前殿曰王禄堂，长安曰长安，更名至百旦曰庶士，300旦曰下士，400旦曰中士，500旦曰命士，600旦曰元士，1000旦曰下大夫，比2000旦曰中大夫，2000旦曰上大夫，重2000旦曰轻，车服服免，各有赐品。又至司公、司徒、司明、司聪，司中大夫及宋师公，撤善宰以思过。策曰：余闻上圣欲招厥德，往不慎修厥身，用随于远，是用见耳思于武士，无隐游，无将虚，好恶不迁，立于绝中，呜呼续哉！令王禄设尽善之经， 诽谤之目，敢谏之骨。谏大夫四人常坐王禄门守言事者，封王氏资催之属为侯，大公为伯，小公为子，司马为男，其女皆为人，男以木，女以龙为号焉，接受印符，领诸侯李太夫人、夫人、世子，亦用印符。又曰：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百王不义之道也。汉室诸侯或称王，至于四夷亦如之，唯于古典，谬于一统。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，即四夷建号称王者，皆更为侯。又曰：帝王之道相因而通，圣德之作百世享祀，余为皇帝、帝少昊、帝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、帝夏禹、高尧、伊尹，鲜有圣德，隔于皇天，功烈巍巍，光溢于远，余甚加之，迎求其后，将作绝嗣，为王室余帝之后也，出自帝喾；刘氏尧之后也，出自颛顼。于是封尧舜为初穆侯，奉皇帝后；梁户为修远伯，奉少昊后；皇孙公龙公谦奉帝喾后；刘歆为齐烈伯，奉颛顼后；国师刘歆子迭为伊修侯，奉尧后；归昌为始穆侯，奉余帝后；山尊为包某子，奉高尧后；伊玄为包恒子，奉伊尹后。汉后定安公刘婴位为宾，周后魏公姬党更封为张平公，亦为宾。殷后宋公孔弘运转次仪，更封为张昭侯，位为客。夏后辽西四封，封为张公侯，亦为客。四代古宗，宗祀于明堂，以配皇始祖考于地。周公后包鲁子姬舅，宣尼公后包成子孔君，以前定焉。莽又曰：于前在社时，简交公定挑庙，立社稷，神奇抱旷，或光自上覆于下，流为屋，或黄气熏蒸，招耀张明，以助黄鱼之烈焉。子皇帝至于济南博王，而祖氏世姓有五矣。皇帝二十五子，分赐爵姓十又二世。余帝之先，受姓曰尧，其在陶唐曰归，在周曰臣，在齐曰田，在济南曰王。于伏念皇初祖考皇帝，皇始祖考余帝，以宗祀于明堂，以续于祖宗之亲庙，其立祖庙五，亲庙四，后夫人皆配祀，交祀皇帝以配天，皇后以配地，以新都侯东帝为大媒，岁时以祀。家之所上，种祀天下。尧归陈田王氏，凡五姓者， 皆黄鱼苗裔，鱼之同族也。殊不云乎？敦叙九族，其令天下上辞五姓名籍于至宗，皆以为宗室，世世父无有所与。其元成王室勿令相嫁娶，以别族礼亲焉。封陈崇为统穆侯，奉胡王后。田丰为世穆侯，奉靖王后。天下穆首皆以前有翟义、赵明等领州郡，怀忠孝。封穆为南，守为副城。又封旧恩、戴崇、金舍、祁弘、杨并等子皆为南，遣冀都尉敖等分至皇帝园，位于上都乔治，余地于零陵九夷。胡王于淮阳陈，靖王于其临济，闽王于城阳莒，博王于济南东平陵，儒王于魏郡元城。使者四十至此。其庙当作者以天下初定，且遐迹于明堂太庙。以汉高庙为文祖庙，莽曰：余之皇始祖考于帝，受禅于堂，汉室初祖堂帝，是有传国之象。余父亲受金册于汉高皇帝之陵，为思包后前代，何有忘时？汉室祖宗有妻，以礼立庙于定安国，其元寝庙在京师者勿罢，辞见如故。予以秋九月侵入汉室高原成平之庙，诸刘更属及京兆大印，误解其父，各中绝身。周穆硕存问，勿令有亲冤。又曰：余前在大陆，止于设甲，身为汉室三妻之恶，赤德气尽，思所广求，所以辅留延期之术，弥所不用，以故作金刀之力，积以济之。然自孔子作春秋，以为后王法，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毕，挟之于今，以哀之十四也。世事既尽，终不可抢继。皇天明威，皇德当兴，龙显大命，诸予以天下。今百姓闲言，皇天隔汉而立新，废刘而兴亡。夫刘之为字，卯金刀也。正月刚卯，金刀之力，皆不得行。伯谋轻视，签约天人同应，昭然著名。其去刚卯，莫以为配，除刀钱，勿以为利，常顺天心，快百姓意。乃耕作小钱，净六分，重一株，文曰小钱值一，与钱大钱五十者为二品，并行。欲防民盗铸，乃禁不得携铜炭。四月，徐乡侯刘哙结党数千人，起兵于齐国。哙兄因故汉胶东王，使改为扶崇公。哙举兵攻即墨，因闭城门，自系狱，利民俱哙。哙败走， 至长广死。莽曰：昔余之祖济南闽王困于燕寇，自己临淄出保于举，宗人田丹广设奇谋，或杀燕将，复定齐国。今即墨士大夫复同心殄灭樊鲁，余甚加其忠者，怜其无辜，其射音等非快之妻子他亲属当作者，皆误至，调问死伤，赐亡者葬钱人五万。因之大命，身急物快，已故折服绝孤。其满因国户万，地方百里，又封伏命臣十余人。莽曰：古者设鲁景八家，一夫一妇田百亩，食衣而睡，则国己民富而颂声作，此唐虞之道，三代所遵行也。秦为无道，后赋税以自供奉，疲民力以集欲，坏圣治，废井田，是以兼并起，贪比生，强者归田以迁属，弱者增无立锥之居，又知奴婢之事与牛马同栏，至于民臣专断其命，奸虐之人因缘为利，指掠卖人妻子，逆天心，背人伦，谬于天地之性，人为贵之意。书曰：余则奴禄辱，为不用命者，然后披此孤矣。汉室减轻田租，三十而睡衣，常有耕妇疲龙闲出，而豪民亲邻分田解甲，绝名三十睡衣，时十睡无也。父子夫妇中年耕耘，所得不足以自存，故富者犬马于输粟，骄而为邪，贫者不厌糟糠，穷而为奸，具陷于孤，行用不错。于前在大陆，使令天下公田口井，实则有家和之祥，遭樊鲁逆贼且止。仅更名天下田曰王田，奴婢曰私属，皆不得卖买。其南口不盈八，而田过一井者，分余田与九族邻里相当，故无田，今当受田者，如制度。敢有非井田圣制，无法获众者，投诸四邑，以欲痴昧，如皇室祖考余地故事。是时百姓便安汉五铢钱，以莽钱大小两行难支，有硕便改不信，皆私以五铢钱试买，委言大钱当罢，莫肯邪。莽换之，复下书，诸邪五铢钱言大钱当罢者，比非井田制，投四亿。于是农商失业，食货俱废，民人至涕泣于世道，即作卖买田宅奴婢铸钱，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，抵罪者不可胜数。秋，前武威将王琦等十二人颁伏命42篇于天下，得享武士， 福命二十五，福应十二，凡四十二篇。其德祥言，文宣之事，黄龙献于成纪新都。高祖考王伯墓门，子柱生枝叶之属。福命言景石金贵之属，福应言雌鸡化为雄之属。其文尔雅依托，皆未作说。大归言，莽当代汉有天下云，总而说之曰：帝王受命，必有德祥之福瑞，挟成五命，深以福应，然后能立巍巍之功，传于子孙，永享无穷之作。故新世之兴也，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，诏命于新都，受瑞于皇之，开王于武功，定命于子同，成命于八荡，身服于十二应。天所以保佑新世者深矣，故矣。武功当时出于汉室平地末年，火得宵禁，土得当代，皇天眷然，去汉与新，以丹石使命于皇帝，皇帝亲让，以赦居之，未当天意。故其秋七月，天重以三台文马，皇帝复谦让，未即位。故三以铁器，四以石龟，五以鱼符，六以文龟，七以玄印，八以茂陵石书，九以玄龙石，十以神井，十一以大神石，十二以铜符帛图，身命之瑞，尽以显著。至于十二，以昭告新皇帝。皇帝身为上天之位，不可不畏，故去设号，由上称甲，改元为初始，欲以成色天命，克压上帝之心。然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福命之意，故是日天复决以免书。有侍郎王须见人亦白布单衣，赤喙方领，冠小冠，立于王禄殿前，谓须曰：今日天同色，以天下人民主皇帝。须怪之，行十余步，人乎不见。至丙寅暮，汉室高庙有金贵图册，高帝承天命，以国传新皇帝。明旦，宗伯忠孝侯刘弘以闻，乃召公卿议，未决。而大神识人谈曰：促新皇帝之高庙受命，无留。于是新皇帝立登车，知汉室高庙受命。受命之日，丁卯也，丁火，汉室之德也，卯刘姓所以为字也。明汉刘火得尽，而传于新室也。皇帝谦谦，既被故让，十二符应破柱，命不可辞。居然知位，委然悯汉室之终不可继。委委在左右之不得从意，谓之三夜不遇寝，三日不遇食。言问公侯卿大夫，谦曰：宜奉如上天威命。 于是乃改元定号海内更始，心事既定，神奇欢喜，深以福应，吉瑞累仍。诗曰：移民移人，受禄于天，保佑命之，自天深之，此之谓也。武威将奉福命即印绶，王侯以下即立官名更者，外及匈奴西域教外蛮夷，皆即受新式印绶，因收故汉印绶。此立爵人二级，民爵人一级，女子百户养酒，蛮夷敝帛各有疵，大赦天下。武威将乘前文车，驾昆六马，背负敝鸟之矛，服饰甚伟。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，凡五帅，衣冠车服驾马，各如其方面色数。将持节，称太医之使；帅持床，称武帝之使。莽策命曰：普天之下，气于四表，靡所不至。其东出者，至玄途、乐浪、高沟离、扶余；南出者，于教外、立益州，贬勾丁王为侯；西出者，至西域，晋改齐王为侯；北出者，至匈奴亭，受单于印，改汉印文，去玺曰章。单于欲求故印，陈饶垂破之，语在匈奴传。单于大怒，而勾丁西域后族以此接叛。饶还，拜为大将军，封威德子，至武威司命，中丞四官将军。司命司上宫以下，中丞主十二城门。策命统穆侯陈崇曰：兹尔崇，夫不用命者，乱之源也；大奸猾者，贼之本也；助伪金钱者，防保祸之道也；骄奢愚智者，凶害之端也；漏泄省中及尚书事者，机事不密，则害成也。拜爵王庭，谢恩司门者，录去公事，正从王矣。凡此六条，国之纲纪。是用剑耳作司命，柔亦不如，刚亦不土，不武官寡，不畏强语。帝命率游统牧于朝，命说服侯催发曰：崇门击拓，以待报客。汝作武威中丞将军，终得继承，天下悦服。命明威侯王吉曰：绕六之故，难当荆楚。汝作武威前关将军，振武奋卫，明威于前。命魏穆侯王嘉曰：羊头之恶，北当燕赵。汝作武威后关将军，虎口垂恶，魏穆于后。命长威侯王齐曰：小免之险，东当正位。汝作武威左关将军，函谷披难，长威于左。命怀羌子王福曰：千陇之祖，西当戎狄。汝作武威右关将军，成固据守， 怀羌于右。又遣谏大夫50人分驻前于郡国。是岁，长安狂女子婢呼道中曰：“高皇帝大怒，促归我国，否者9月必杀汝。”莽收捕杀之。智者掌寇大夫陈诚自免去官。真定刘都等谋举兵发掘，皆诛。真定长山，大玉薄。2年2月赦天下。武威将率72人还奏事，喊诸侯王为公者，西上喜寿为民，无为命者，封将为子，帅为男。出设6管之令，命县官沽酒，卖盐铁器，铸钱。诸采取名山大泽重物者税之，又令士官收钱卖贵，赊贷与民，收息3月。西河至9市，郡1人，盛传都9吏，晋民不得携奴铠，徙西海。匈奴单于求故徙，莽不语，遂寇边郡，杀掠吏民。11月，立国将军建奏，西域将亲上言：“9月辛巳，戊己校尉使陈良、中代共贼杀校尉刁护，劫掠吏士，自称废汉大将军，亡入匈奴。有金月鬼友，不知何一男子遮臣见车前，自称汉氏刘子瑜，长帝下妻子也。刘氏当父，促空宫，收系男子，即长安姓武自重，皆逆天为命，大逆无道。请论众及陈良等亲属当作者，奏可。汉室高皇帝必著戒云：霸立足，为宾时，常欲承天心，全子孙也。其宗庙不当在长安城中，及诸刘为诸侯者，当与汉俱废。陛下至人久未定，前故安众侯刘崇、徐乡侯刘快、陵乡侯刘增、福恩侯刘贵等，更聚众谋反。今狂角之鲁，或妄自称王汉将军，或称成帝子子瑜，至犯一灭，连未止者，此圣恩不早绝其萌芽故也。臣愚以为，汉高皇帝为新世宾，享祀明堂，成帝异姓之兄弟，平帝婿也，皆不宜复入其庙。元帝与皇太后为体，圣恩所隆，礼义宜之。臣请汉室诸庙在京师者皆罢，诸刘为诸侯者，以户多少就5等之疵，其为吏者皆罢，待除于家。上当天心，趁高皇帝神灵，色狂角之盟。莽曰：“可。”嘉新公国师以福命为于四府，明德侯刘公、率礼侯刘家等，凡32人，皆知天命，或献天福，或供昌言，或卜告反鲁，绝功冒烟。诸刘与32人同宗共祖者勿罢，赐姓曰王。为国师以女配莽子， 故不赐姓，改定安太后号曰皇皇氏主，绝之于汉也。冬十二月，雷，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伏于。莽曰：“降奴伏于之，威武五行，背叛四条，侵犯西域，延及边陲，为元元害，罪当一灭。”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凡十二将，十道并出，恭行皇天之威，伐于知之身，为之先祖故呼韩爷单于，姬侯山累世忠孝，保塞守教，不忍以一知之罪灭姬侯山之事。今分匈奴国土人民以为十五，立姬侯山子孙十五人为单于，遣中郎将蓝包戴吉持之塞下，召拜当为单于者，诸匈奴人当作虏知之法者，皆赦除之。遣武威将军苗心、虎贲将军王旷出五原，压难将军陈钦、镇敌将军王寻出云中，镇武将军王嘉、平敌将军王蒙出代郡，相威将军李琛、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，朱墨将军杨俊、讨会将军严尤出渔阳，奋武将军王俊、定湖将军王燕出张掖，及偏僻以下百八十人，募天下囚徒丁南甲族三十万人，转众郡委书五大夫衣裘、兵器、粮食，掌吏送自富海、江淮至北边，使者持传督促，以军兴法从事。天下骚动，先至者屯边郡，许必据乃同时出。莽以前币弃不行，复下书曰：“民以食为命，以货为资，是以八政以食为首，饱货皆重，则小用不济；皆轻，则旧在繁废。轻重大小各有资品，则用便而民乐。”于是造宝货五品，欲在食货制，百姓不从，但行小大钱二品而已，道助钱者不可进，乃重其法，一家助钱，五家坐之，莫入为奴婢，利民出入，持不钱以付符传，不持者除传勿赦，官金科留。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，欲以重而行之。是时征为符命封侯，其不为者相戏曰：“独无天地除疏乎？”司命陈崇、白莽曰：“此开奸臣作福之路，而乱天命，以绝其源。”莽亦厌之，遂使尚书大夫赵并厌之，非武威将军率所班，皆下狱。初，贞丰、刘歆、王顺为莽复心，倡导在位，褒扬功德，安汉载恒之号，即封莽母、两子、兄子，皆封等所共谋，而封顺心亦受其赐，并富贵矣。非复欲令莽居舍也，居舍之盟出于全陵侯刘庆，前辉光谢敖、长安令田中树， 忙羽翼已成，意欲称赦。封等承顺其意，莽折父封顺心两子及封孙，孙等爵位已盛，心意既满，有十位汉宗室，天下豪杰，而疏远欲近者，并作福命。莽遂据以极真，顺心内聚而已。讽素刚强，莽绝其不悦，故喜大阿右弼大司空封，托福命文为更始将军，与麦饼儿王胜同列。封父子默默，使子寻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，即作福命，言新事当分闪立二伯，以封为右伯，太傅平燕为左伯，如周少故事。莽即从之，拜封为右伯。当述职西出，未行，寻复作福命，言故汉室平地后，皇帝世主为寻之妻。莽以诈立，心以大臣怨谤，与朕威以俱下，因事发怒曰：皇帝世主天下母，此何谓也？收捕寻，寻亡方自杀。寻随方士入华山，遂与卜德、慈廉国师公新子、侍中东通灵将、武司大夫龙威侯分，分地右曹长水校尉法鲁侯勇、大司空义帝、左官将军长威侯齐、吉心门人侍中冀都尉丁龙等，牵引公卿党亲列侯以下，死者数百人。寻手里有天子字，莽解其臂入视之，曰：此一大子也，或曰一六子也，六者禄也，名寻父子当禄死也，乃流分于幽州，放寻于三危，吉龙于羽山，解一车载其尸撰志云：莽为人齿口绝汉，露眼赤睛，大声而嘶，长七尺五寸，好厚履高官，以离装衣，反应高士，看邻左右。是时有用方剂代召黄门者，或问以莽行貌，代召曰：莽所谓痴目虎吻豺狼之声者也，故能识人，亦当为人所识。问者告之，莽诛灭代召，而封告者。后常议云母平灭，非亲近莫得见也。是岁以出幕侯姚寻为宁使将军。三年，莽曰：百官改更，职事分宜，律令以法未及西定，且因汉律令以法以从事，领公卿大夫诸侯二千担，举吏民有德性，通政事，能言语明文学者各一人，以王禄四门。遣尚书大夫赵并使烙北边，还言五原北甲高壤直谷，一时常至田关，乃以并为田和将军，发戍卒屯田北甲，以助军粮。是时诸将在边，须大聚集，立誓放纵， 而内郡愁于征发。闽弃城郭，流亡为盗贼，兵州平州尤甚。莽令七公六卿号皆兼称将军，遣擢武将军陆并等镇名都。中郎将秀衣执法各55人分镇原边大郡，督大监华擅弄兵者，皆变围歼于外，扰乱州郡，祸戮为事，侵于百姓。莽下书曰：鲁之罪当一灭，故遣猛将分12部将同时出，一举而绝灭之矣。内置司命军政，外设军监10又2人。常欲以司不奉命，令军人贤政也。今则不然，各为权势，恐吓良民，望风人景，得钱者去，独喝并坐，农民离散。司监若此，可谓趁否？自今以来，敢犯此者，则补系以明文，然由放纵自若。而蔺包带疾到塞下，昭又单于弟贤，贤子登入塞，携拜贤为孝单于，赐黄金1000斤，锦绣甚多。遣去，将登至长安，拜为顺单于，留邸。太师王顺自莽篡位后病疾，进据死。莽曰：昔齐太公以书德累世为周氏太师，改余之所兼也。其以顺子言袭父爵为安心公，炎帝包新侯匡为太师将军，永为新世府。为太子至师友各4人，至以大夫。以故大司徒马公为师仪，故少府宗伯凤为父成，博士元盛为阿府，京兆尹王家为宝弼，是为4师。故尚书令唐林为虚父，博士李冲为奔走，谏大夫赵襄为先后，中郎将连丹为御武，是为4友。有至师友祭酒及侍中、谏议、6经祭酒各1人，凡9祭酒，至上卿。琅琊左贤为讲春秋，颍川满昌为讲诗，长安国友为讲义，平阳唐昌为讲书，沛郡陈贤为讲礼，催发为讲乐祭酒。遣谒者持安车印绶，即拜楚国公胜为太子师友祭酒。胜不应征，不食而死。宁使将军姚寻勉，侍中重陆侯孔勇为宁使将军。是岁，池阳县有小人影，长尺余，或乘车马，或步行，操持万物，大小各相称。3日止。滨河郡黄生，何爵魏郡，犯清河以东数郡。先是，莽恐何爵为元城种木害，即爵东去，元城不忧水，故遂不滴色。4年2月，赦天下。夏，赤气出东南，敬天。压难将军陈钦言哺虏牲口， 鲁犯边者皆笑谗于贤子矫所为。莽怒，斩其子登于长安，以示诸蛮夷。大司马真罕死，宁使将军孔勇为大司马，侍中大坠侯府为宁使将军。莽至明堂，守诸侯毛土，下书曰：予以不得，袭于圣祖，为万国主。思安黎元在于建侯，分州正欲以美风俗，追兼前代元纲元纪，唯在尧典时有二州，未有五服。失国十五，不变九州。因宋有言有九有之言，与共之九州无兵忧，州里司马则无徐良，帝王相改各有云为，或招其事，或大其本，决意著名，其物一矣。西周二后受命，故有东都西都之居，余之受命，盖亦如之。其以洛阳为新市东都，长安为新市西都，邦畿连体各有采任。周从与共为九，厥从周氏有五。诸侯之元千又八百，复城之数亦如之，以四有功。诸公一同，有众万户，土方百里。侯伯一国，户众五千，土方七十里。子南一泽，户众二千又五百，土方五十里。富城大者，十亿九城，户众九百，土方三十里。自九以下，降晒以凉，至于一城，五次俱备，何当一则？今以受毛土者，公十四人，侯九十三人，伯二十一人，子百七十一人，子男百九十七人，凡七百九十六人，父成千五百一十一人，九族之女为任者八十三人，及汉室女孙中山城里君、尊德君、修义君，更以为任。十又一公、九卿、十二大夫、二十四元氏，定诸国异采之处，使侍中讲理大夫孔炳等与周部众郡晓之地理图籍者，共教制于寿城诸鸟堂，与朔与群公祭酒上卿亲事事，贤以通矣。夫包得赏功，所以显人贤也；九族和睦，所以报亲亲也。与永为非谢，思及前人，将张处置以名好恶，安圆圆焉，以徒步未定，未受国意，且令受奉都内，月前数千。诸侯皆困乏，至有拥作者。中郎欧伯见莽曰：景田虽圣王法，其废久矣，周道既衰，而民不从，秦之顺民之心，可以获大利也。故灭鲁景而至阡陌，遂望诸夏，迄今海内未厌其弊，今欲为民心，追复千载绝迹，虽尧舜复起，而无百年之见弗能行也。天下初定，万民心腹，诚未可施行。 莽之民怨，乃下书曰：诸名食王田，皆得卖之，勿拘于法。反思买卖数人者，且一切勿治。初，武威将帅出，改勾丁王以为侯，王罕怨怒不复。莽讽臧科大尹周新诈杀韩，韩帝成起兵攻杀新。先是，莽发高沟离兵，当伐胡不欲行，郡强迫之，皆王出塞，因犯法为寇。辽西大尹田坛追击之，为所杀。周郡归咎于高沟离侯邹，言由奏言，莫人犯法，不从邹起，正有他心，宜令周郡且未安之。今委披以大罪，恐其遂叛，伏于之属必有何者？匈奴未克，伏于未末复起，此大忧也。莽不未安，未末遂反，赵由击之。由又高沟离侯邹至而斩焉，转守长安。莽大悦，下书曰：乃者命遣猛将攻行天罚，诛灭鲁之，分为十二部，或断其右臂，或斩其左腋，或溃其胸腹，或抽其两胁。今年行在东方，诛墨之部先纵焉，补斩鲁邹，平定东域。鲁之殄灭，在于漏客。此乃天地群神社稷宗庙佑助之福，公卿大夫市民同心将帅萧虎之力也，余甚加之。其更名高沟离为下沟离，布告天下，令贤之焉。于是莫人欲犯边，东北与西南夷皆乱云。莽至方盛，以为四夷不足吞灭，专念击鼓之事，复下书曰：伏念余之皇室祖考余地，寿终文祖，在玄机玉衡以其七政，遂累于上帝，因于六宗，望至于山川，便于群神，巡狩五岳，群后四朝，夫奏以言，明示以功。余之受命极真，到于建国五年，已五载矣。阳九之恶既度，百六之会已过，遂在寿星，朕在明堂，苍龙鬼友得在中宫，官尽长岁，归策告从。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节，东巡狩，据礼仪调度。群公奏请募利民人马布帛棉，又请内郡国十二买马，发帛四十五万匹，书长安，前后无相须，智者过半。莽下书曰：文母太后体不安，其且止待后。五年二月，文母皇太后崩，葬卫灵，与元帝合葬而勾绝之，立庙于长安，新氏世世献祭。元帝佩祀，坐于床下。莽为太后服丧三年。大司马孔勇起骸骨，赐安车四马，以特进就朝位。同封侯陆病为大司马。是时，长安民闻莽欲都洛阳，不肯擅至市宅， 或颇彻之。莽曰：玄龙时闻曰，定地德国洛阳，福命著名，敢不亲奉。以始建国八年，岁禅兴济，在洛阳之都，其仅善修长安之都，勿令坏败。敢有犯者，则以明文请其罪。是岁，乌孙大小昆弥遣使贡献。大昆弥者，中国外孙也，其胡父子为小昆弥，而乌孙归附之。莽见匈奴诸边并侵，意欲得乌孙心，乃遣使者以小昆弥使至大昆弥使上，宝城师友祭酒满昌合奏使者曰：夷狄以中国有礼义，故屈而服从，大昆弥君也，仅续臣使于君使之上，非所以有夷狄也，奉使大不敬。莽怒，免昌官。西域诸国以莽积施恩信，燕齐先叛，杀都护旦亲。十一月，彗星出，二十余日不见。是岁，以犯协同探者多，除其法。明年改元曰天凤。天凤元年正月，赦天下。莽曰：予以二月建寅之节，行巡狩之礼，太官斋备干肉，内者行杖坐卧，所过无得有所己。余之东巡，必功再累，每现则更，以劝东坐。余之南巡，必功再怒，每现则蒿，以劝南俄。余之西巡，必功再至，每现则祸，以劝西城。余之北巡，必功再服，每现则粟，以劝盖藏。必北巡狩之礼，及于土中举洛阳之都焉。敢有屈宣犯法，则以军法从事。群公奏言，皇帝至孝，往年文母圣体不遇，公卿供养，衣冠西解，因遭弃，群臣悲哀，颜色未复，饮食损少。今一岁四旬，道路万里，春秋尊匪被干肉之所能堪，且无寻兽，须却大福，以安圣体。臣等尽力仰慕照民，奉称明照。莽曰：群公群牧，群司诸侯，庶隐远尽力相率，仰慕照民，欲以趁余，有此敬德，其续之哉？吾实言焉。更以天凤七年，岁在大梁，苍龙庚辰，行巡狩之礼。觉明年，岁在时辰，苍龙新巳，即土之中洛阳之都，乃遣太傅平晏、大司空王毅之洛阳，迎向宅诏，图起宗庙，设祭，交诏云：三月壬申会，日有食之，大赦天下。策大司马陆病曰：日食无光，干戈不及。其上大司马印符，九侯氏朝位。太傅平晏务领尚书事，省侍中诸曹监官者，以立苗南新为大司马。莽及真，犹备大臣，亦夺下权， 朝臣有言其过失者，则拔擢。孔仁、赵伯、费兴等以感激大臣，故见信任，则明官而居之。公卿入宫，立有常数，太傅平晏从吏过吏，一门仆业苛问不逊，数曹氏收系仆业。莽大怒，使执法发车骑数百为太傅府，卜氏即使死。大司空氏夜过奉长亭，亭长科之，告以官名。亭长罪曰：“宁有福传也。”是以马锤击亭长，亭长斩事，亡。郡县逐之，加上书。莽曰：“亭长奉公勿逐。”大司空亦斥事以谢。国将哀章颇不轻，莽为选制和书，斥曰：“非但保国将归门，当保亲属在西周者。”诸公皆轻贱，而章尤甚。四月陨霜，杀草木，海滨尤甚。六月黄雾四色。七月大风拔树，飞北阙直城门屋瓦，欲薄杀牛羊。莽以州官王志之文，至足政连律，大尹直如太守，属令属长直如都尉，至州牧不兼25人，见礼如三公，兼尉上大夫各主5郡，公事作牧，侯事足政，伯事连律，子事属令，男事属长，皆事其官。其无爵者为尹，分长安城旁6县，至帅各1人，分3府为6位郡，河东、河内、弘农、河南、颍川、南阳为6岁郡，至大夫直如太守，属政直如都尉。更名河南大尹曰保中信卿，以河南属县满30，至6郊州长各1人，人主5县，及他官名悉改。大郡制分为5，郡县以亭为名者360，以应福命文也。原边又置境卫，以南为之。诸侯国咸田以处置增减云。莽下书曰：“长安西都约6乡，众县约6位，益阳东都约6州，众县约6队，粟米之内约内郡，其外约近郡，有张教者约边郡，合120又5郡。9州之内，县2200又3，工作殿服，是为围城；诸在侯府，是为围宁；在采任诸侯，是为围汉；在宾服，是为围平；在魁文教分5位，是为围元；在9州之外，是为围藩。各以其方为称，总为万国焉。其后岁复变更，一郡至5邑名，而还复其故。利民不能计，每下诏书，则系其故名曰：至诏陈留大尹太尉，其以1岁以南复新平，新平故淮阳， 以雍丘以东赴陈定，陈定固梁郡，以丰丘以东赴至亭，至亭固东郡，以陈留以西赴齐遂，齐遂固荥阳，陈留以吴复有郡矣。大尹太尉皆亦行在所，其号令变异皆此类也。两天下小学，戊子逮甲子为六旬首，冠以戊子为元日，婚以戊寅之旬为忌日，百姓多不从者。匈奴单于之死，帝贤立为单于，求和亲，忙遣使者后路之，诈许还其世子登，引构求陈良、中代等。单于即指良等赴使者，见车亦长安，莽凡烧梁等于城北，领利民会观之。援边大饥，人相食，见大夫如普行边兵，还言军事久屯塞苦，边郡无以相善，今单于心和，以因事罢兵。校尉韩威进曰：以心事之危而吞胡虏，无意口中早失，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人，不积斗粮，积食卤肉，可饮其血，可以横行。莽壮其言，以威为将军。然才朴言，征还诸将在边者，免臣亲等十八人，又罢四关镇都尉诸屯兵，会匈奴使还。单于之世子登前诛死，发兵寇边，莽复发军屯，于是边民流入内郡，为人奴婢，乃尽利民感谢边民者弃世。益州蛮夷杀大尹成龙，三边进反，遣平蛮将军冯茂将兵击之，宁使将军侯福勉、蒋义祭酒戴深为宁使将军。二年二月，置酒王禄堂，公卿大夫皆佐酒，大赦天下。是时日中现星，大司马苗心左迁司命，以严德侯陈茂为大司马。俄言黄龙堕死黄山宫中，百姓奔走往观者有万数，莽误之，卜系问于所从起，不能得。单于贤既和亲，求其子登师，莽欲遣使送至，恐贤怨恨害使者，乃收前言当诛世子者，故将军陈亲以他罪系谕。亲曰：是欲以我为说于匈奴也，遂自杀。莽选儒生能专对者，济南王贤为大使，武威将军琅琊伏案等为帅，使宋登师，敕令掘单于之墓，即编其诗。又令匈奴却塞于漠北，则单于马万匹，牛三万头，羊十万头，即稍所掠边民牲口在者，皆还之。莽号为大言如此，贤到单于亭，臣莽威德，则单于背叛之罪，应敌纵横，单于不能屈，遂致命而还之。入塞 贤病死，封其子为伯，伏案等皆为子。莽亦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，故锐思于地理，治理作乐，讲和六经之说。公卿淡入暮初，议论连年不绝，不暇省御宋冤，结民之急务。现在缺者数年守监，一切贪残日甚。中郎将秀衣执法在郡国者，并成权势，传相举奏。有十一公事分部劝农桑，颁时令，按诸章，官盖相望，交错道路，召会吏民，逮捕正佐，郡县复练叠相求路，白黑纷然，守却告诉者多。莽自见前专权已得汉政，故务自揽重事，有司受成苟免。诸宝物名躺葬前古官，皆患者领之。吏民上封事书，宦官左右开发，尚书不得知，其未被臣下如此。又好变改制度，政令繁多，当奉行者，则质问难以从事，前后相承，愧冒不屑。莽常欲灯火至明，犹不能生。尚书因事为奸寝室，尚书代报者连年不得去，居系郡县者逢赦而后出，未足不交代三岁矣。古长贵编兵二十余万人养衣食，县官愁苦。五原代郡游披其毒，岂为盗贼？数千人违背，转入旁郡。忙前捕盗将军孔仁将兵与郡县合击，遂于乃定，边郡亦略将近。邯郸以北大玉雾，水出深者数丈，流杀数千人。立国将军孙建死，司命赵弘为立国将军，宁使将军戴深归故关，南城将军连丹为宁使将军。三年二月已有地震，大遇雪，关东尤甚，深者一丈，竹柏或枯。大司空王毅上书言，世事八年，功业不效，司空之职犹独废顿，至乃有地震之变，愿起骸骨。莽曰：伏地有动有震，震者有害，动者不害。春秋即地震，亦系坤动，动静辟邪，万物生焉。灾异之变，各有云为，天地动微，以戒于公，公何孤焉，而起骸骨，非所以助于者也。使朱立散祭思路大卫修宁南尊欲于一焉。五月，莽下利禄制度曰：余遭阳九之恶，百六之会，国用不足，民人骚动。自公卿以下，一月之禄十宗布二匹，或帛一匹，余每念之，未尝不欺焉。今恶会已度，府躺虽未能充，略颇稍己，其以六月朔更饮使，复利禄皆如制度。四府公卿大夫士 下至余辽，凡十五等。辽路一岁六十六斛，稍以疵增，上至四府而为万斛云。莽又曰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盖以天下养焉。周礼善修百又二十品，今诸侯各食其同国则，必人复成食其义，公卿大夫元氏食其才，多少之次鲜有调品，遂丰壤则充其礼，有灾害则有所损，与百姓同忧喜也。其用上计时通计，天下幸无灾害者，太官善修备其品矣。即有灾害，以时虑多少而损善焉。东岳太师立国将军保东方三州一部二十五郡，南岳太傅前将军保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，西岳国师宁史将军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，北岳国将魏将军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，大司马保纳卿、延卿、侍卿、坐卿、京卫、福卫、赵岁、右岁、中部左骑前七部，大司徒保乐卿、典卿、宗卿、志卿、义卫、光卫、左岁、前岁、中部、右部，有五郡。大司空保余卿、余卿、公卿、公卿、师卫、列卫、齐岁、后岁，中部继后十郡，即六司六卿，皆随所属之功保其灾害，亦以实率多少而损其禄。郎从官、中都官吏、实禄都内之为者，以太官善修备损而为节。诸侯必人复成群力，以各保其灾害，即上下同心，劝进农业，安源源焉。莽之制度繁碎如此，克计不可理，利终不得禄，各因官职为奸，受取求禄以自供给。是月戊辰，长平管西岸崩，永泾水不流，毁而北行，遣大司空王毅行事，还奏状，群臣上奏，以为河图所谓以土镇水，匈奴灭亡之祥也，乃遣兵州牧宋弘、游击都尉任猛等将兵击匈奴，至边止屯。七月辛酉，霸城门灾，民间所谓清门也。戊子会，日有食之，大赦天下，复令公卿大夫诸侯二千担举四姓各一人。大司马陈茂以日食免，武建伯严尤为大司马。十月戊辰，王禄诸鸟门鸣，昼夜不绝。崔发等曰：余地辟四门，通四聪，门鸣者明当修先圣之礼，昭四方之事也。于是令群臣皆贺，所举四姓从诸鸟门入而对策焉。平蛮将军冯茂即勾丁，士卒极易， 死者十六七，复练民才十取五，一周虚耗而不克。征还下狱死。庚遣宁使将军连丹与雍部牧史雄及勾丁颇斩首有胜。莽征丹雄，丹雄愿意调度，必克乃还，复大复练。旧都大尹冯英不肯己，上言自越西岁酒仇牛同庭爷斗之属反叛以来，积且十年，郡县聚积不已，续用冯茂苟失一切之政。博道以南山险高深，茂多屈众远居，废以义计，历是离毒气死者十七。今丹雄聚于自鬼七会，调发诸郡兵谷，复资民取其十四，空破凉州，宫中不遂，以罢兵屯田，名设构赏，莽怒免英官，后颇觉悟，曰英亦未可厚非，复以英为长沙连帅。翟义党王孙庆不得，莽使太医上方与巧徒共哭剥之，量夺五脏，以竹亭捣其脉，知所终始，云可以治病。是岁遣大使武威将王俊、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，诸国皆交迎共献言。诸国前杀都护旦亲，俊欲袭之，命左帅何峰、戊己校尉郭钦别将，燕齐诈降，伏兵击俊等皆死。亲封后道，袭击老弱，从车师还入塞。莽拜亲为镇外将军，封角湖子，何封及湖南，西域自此绝。